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四集上，曹操的不伦恋情。 1966年，曹操掌握了汉献帝，他接着就把首都从洛阳迁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许都去。曹操这是要准备展开他挟天子以号召天下的宏图大业了。同一个时候呢，各路的英雄当然也纷纷的扩张势力。曹操他在东方的徐州连连打败了袁术，收服了刘备，又战胜了吕布，把吕布一节一节的进逼到了徐州最后一个根据地，也就是小小的下邳城。这个时候曹操的谋士郭嘉帮曹操提了一个计策。 郭嘉拿起地图就指着下邳城给曹操看。 有什么好看？ 你看啊，这个下邳城啊，就正好位在泗水跟沂水这两条河交汇的地方。 哦， 因为这个地理上的方便啊，所以郭嘉这一条计策的内容呢，就是来个水淹下邳城。 哎， 曹操啊，可以在上游把河流给挡住，然后呢泄洪。 哎， 哇，我一条河淹不死你吕布，我两条河一起来，我一举把整个下邳城给淹没。 啊，这个吕布躲在下邳城里面，眼睁睁的看着洪水淹过来，一点办法都拿不出来，所有的人呢都被困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水当中啊，很痛苦。可是吕布竟然不在乎， 没有， 他说我家住在高楼大厦，我不怕水啊。他就真的整天躲在楼上，跟着他的大老婆还有小老婆一起喝酒。 哎呦，这吕布还不错嘛。 哎， 至少不用上 club， 还不用找美眉陪酒。哇，这钱全部都省下来了 啊。吕布这样做当然是蛮过瘾的啦，可是他其他的兄弟怎么办呢？全部都泡在水里面呢。 哎呦， 这些人越想越不甘心，当中宋宪和魏续这两个军官他们就聚在一起啊，越来越抱怨，决定呢要好好的修理修理吕布。 这宋宪啊跟魏续商量的结果啊，他们决定选一个吕布啊喝醉酒的晚上，趁着这个吕布啊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啊，宋宪跟魏续准备好了绳子， 哦， 把这个吕布啊一圈又一圈给他捆绑起来。他们两个人啊扛着吕布啊，把他放在赤兔马的马背上。哇，就这样连人带马送出城外去献给曹操。 演西部片啊。 曹操可乐了，他夜鸣正身啊，高兴的发给宋宪跟魏续啊好大的红包，将这两个人啊留在帐下听差。之后啊，这个曹操一鼓作气攻入下邳城，他把这个陈宫啊、张辽啦、以及吕布手下的这些将领啊统统抓了起来。 哦，陈宫、张辽、吕布都被抓了。那貂蝉呢？ 哇，这个问题嘛，连曹操都在问。还连贴了3个月的寻人启事啊。 哎， 我告诉你，貂蝉神秘的失踪了。 哈，貂蝉就这样子消失不见。 从王允啊、董卓啦、到吕布啊，只要跟貂蝉有关系的男人都死光了。 哎呦，对哦。 我在想哦，搞不好这貂蝉功成身退啊，他大概很厌倦这种政治的生活，不想再回来了吧。 啊，真是红颜薄命啊。虽然貂蝉不见了，可是下邳城毕竟还是被曹操给攻下来。接下来曹操就召开军事法庭，审判这些战犯。这个法庭就开在白门楼这个地方，曹操呢做主审，坐在正中间。刘备当陪审的法官坐在曹操的旁边。关羽还有张飞就站在刘备的后面，负责喊威武。 他又不是包青天，不要再喊了，审判赶快开始吧。 好吧， 士兵呢就把吕布还有这个陈宫送了上来。 嗯， 曹操看到陈宫啊就笑了笑，他问陈宫说，当初你弃我而去，现在你后悔了吧？ 陈宫啊看着曹操对他说， 嗯， 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嗯， 死就死了 啊， 没什么好说。 哦哟，曹操讲这些话是希望要给陈宫一个台阶可以下哎。 对啊， 因为他想到当年在中牟县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陈宫曾经救过他一命啊。 嗯， 所以他看着陈宫就想，只要你肯求饶，我就会放你一条生路啊。可是没有想到陈宫却这么的坚决。 哎，这陈宫啊一点都没有留恋的意思哦。他哦一直是破口大骂，又一点又 stupid pig 哦， 没礼貌， 自己哦一直往刑场的方向一直冲过去。 嗯， 哎，别人想拉他啊都拉不住， 找死啊这个人。 嗯， 曹操大大的叹一口气，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陈宫啊就被砍头了。 就在陈宫被杀的时候啊，跪在这个法庭上的吕布啊， 嗯， 哎，不断的对着刘备挤眉毛、弄眼睛。 他可不是在勾引刘备哦，他的意思是拜托刘备帮他说一些好话，求求情。 嗯，这刘备啊，面带微笑 ，smile， 很神秘的点点头， 我答应了。 哇，这吕布啊，非常振奋，他觉得说，哇，我有希望了，我可以活下去了。等到这陈宫死了以后啊，这吕布啊立刻呢对着曹操说，恭喜曹公，贺喜曹公， 我喜从何来啊？曹操就问了。 吕布说啊，你呢曹操最害怕的人就是我大姑媳我啦，现在呢我已经被你收服了 啊， 你当大哥，我是小弟， 哎， 你带着步兵，我带着骑兵， 嗯， 咱们两个人啊到处无往而不利，哎，从此天下就是你的， 嗯， 还有我的啦， 哪有你的份？ 哎呦， 在找死吗？明明在求情都不知道厉害。 嗯， 啊，吕布其实很会说服人，所以曹操一听啊，有一点心动哎，他就看一看陪审的刘备，问刘备说：“刘备先生，那你觉得这个建议如何呢？” 这刘备呀，皱了皱眉头 啊， 他故意装作很认真思考的样子。 快点啦， 过了一会儿啊，他沉重地对着曹操说， 嗯， 曹大哥 哦，刘备要开始求情了， 你难道忘记了当初 嗯 丁原还有董卓这两个干爹的下场吗？ 哟，怎么提起这两个干爹来了？这简直就是在提醒曹操说吕布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干儿子嘛。 嗯， 这叫做救吕布吗？这是害死吕布吧。 哎呦，这曹操啊觉得刘备的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嗯， 当场啊立刻宣判吕布死刑。 哇 哇，这吕布啊气得差点跳了起来，他大骂哦，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死刘备， 嗯， 你忘了我曾经一箭射翻的方天画戟，我救过你一命吗？ 哦，这件事啊，哈哈，刘备他的记性很好， 嗯， 应该要忘记的全部都忘光了。 哎呦，这吕布啊被压下楼还一边叫着，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搞得这么难看啊，忽然就听到有人在旁边大骂说，吕布胆小鬼，死就死， 哎呦， 不要怕。哦，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吕布手下的第一号猛将张辽在大喊大叫。 哇，这张辽啊这么凶悍，过了一会儿啊，果然这吕布啊就被吊死了。 嗯， 曹操看着张辽，张辽也看着曹操，头抬得高高的，一点都没有害怕的表情啊。 哦，那么酷。 这曹操啊正要命人把张辽拖下去处死啊， 嗯， 诶，忽然有人啊跑过来跪在曹操的面前。 哦， 曹操一看，哎呦，跪在面前的人正是关羽 啊。关羽下跪了。 嗯， 哇，这是因为关羽一向就最欣赏像张辽这一种跟自己一样不怕死的好汉。 嗯， 所以他呢一定要救下来张辽。关羽告诉曹操说，曹公， 我知道张辽是一个有义气的人，关某我愿意用性命来保他。 哇，曹操看到这关羽啊替张辽说话，曹操啊这本来就很重视关羽哦，所以曹操啊就马上笑着说，哎，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杀人还叫开玩笑？ 哎呀，这曹操啊亲自替张辽松绑，还替他披上衣服。 哎呦， 哇，这张辽真的是很感动哦，他当场答应投降。 这么容易就收买了。 所以曹操很高兴啊，立刻又封张辽关内侯，官拜中郎将。 曹操杀了吕布，收下张辽，在徐州得到了全面的胜利。他班师回朝，到了许都以后，立刻带着刘备去觐见汉献帝。这刘备一见到了天子，马上开始自我介绍：“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的玄孙刘备。” 这过去啊，刘备都是自己吹牛不算啊。这次啊好不容易有机会见到皇帝啊，一定要想办法验明正身，要让皇帝说了这才算数 啊。汉献帝都不明白刘备很重视这个刘字啊。不过他很高兴自己有亲人哈，赶快叫人呢从图书馆里面找了这个皇室的家谱出来查。查来查去呢，就发现如果真的照辈分算起来的话，刘备啊算是汉献帝的叔叔。 哎呦， 这汉献帝突然冒出来一个叔叔，而且听说很会打仗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就封了这个刘备做左将军、宜城亭侯，而且把他请入了偏殿之后，他竟然拜刘备为皇叔啊。 哎呀，不得了， 皇帝亲自点名刘备为皇叔哦，这个从此以后刘备就是皇亲国戚的。刘备以后呢也都叫大家要改口，要叫他刘皇叔。 哎，皇帝的叔叔叫皇叔，拜托，听起来好像黄豆叔、蚕豆叔。 你没有听啊，小朋友叫叔叔的时候都叫叔叔，对不对？这样才亲密嘛。 哦，拜托，那要到赌场还得了？叔叔。 这个叔叔皇叔的头衔啊，比什么以前这种徐州州长啦、豫州的州牧啊，听起来是神气太多了。 哎，我真的有点怀疑哦，是汉献帝一个人在搞鬼 啊。 汉献帝被曹操啊搞得当傀儡啊，当得很烦啊。他一定很希望啊有个很有力量的自己人啊来帮助他不要再当傀儡了。所以说不定啊根本族谱上面啊就没有刘备这个人啊，都是汉献帝在那边乱指乱画的。 曹操在那边看这场戏啊，他也没有很认真啦，因为他一心哦就是要拉拢刘备这种人变成一个效忠他的这个英雄，把刘备摆在旁边当成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品，这样子全天下的英雄啊都会来归顺曹操。 哦， 现在为了要庆祝徐州的大胜利，同时也欢迎刘皇叔成为皇室的一份子，曹操就建议说，我们来办一次团结自强爱国打猎的活动吧。 啊，就打猎就打猎，还有团结自强爱国。哎，这汉献帝啊实在是很不想去了，可是呢他又不敢违逆曹操的意思，所以啊只好硬着头皮啊同意去打猎。本来啊以为说打猎啊大概十几个人就可以了。 对呀， 可是啊曹操一打猎啊带了十几万部队啊。 哎呦，带十几万部队干什么？这叫做打猎吗？这是去对动物大屠杀吧。 所以才说这个气氛很奇怪啊。十几万的部队啊把皇帝以及文武百官啊团团围住啊。 哎呦， 照说呢这个打猎的队伍应该是皇帝还有皇室家族在前面，侍卫在后面，然后呢才跟着文武百官嘛。 对不对？ 可是啊，这个曹操竟然带着他的贴身部队抢到前面去跟天子并肩同行，哎，还好他这个马的脸没有很长，只差一个马头就要超越皇帝了。 哎，你可知道皇帝打猎为什么排场要这么大呀？ 嗯，愿闻其详。 哎，你总不能够指望这个皇帝自己跑到森林里面去追着兔子跑啊，追着狐狸跑啊，对不对？ 当然， 这样还有什么派头？ 嗯， 所以这些小兵呢，就要团团把森林给围住，把这些森林里的小动物啊围过来围过去，围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跑了，这小动物就只好自己从森林里面跑出来，跑跑跑跑跑，跑到皇帝前面去，让皇帝咻一箭把他们给射死。 哎呦，如果碰到那种笨的皇帝哦，还要训练那只动物装死，让皇帝啊箭一发，他当场就要翻倒。 可是这个汉献帝的武功真的是太烂了，当士兵啊从森林里面好不容易赶出一只兔子来的时候呢，汉献帝显得很没有把握，他就把这个机会礼让给皇叔刘备，他说：“刘皇叔，请射。” 哎呀，其实这个汉献帝哦，很期望刘皇叔啊，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好一点， 嗯， 好让他们这个姓刘的皇族啊，能够争一点点的面子。 哦，哎，这刘备真的是不负众望，一箭射过去，那个兔子中箭落地哦， 哎呦， 大家都喝起彩来了。接下来啊，皇家的御林军又从前面的森林里面赶出来一只鹿。 哦，这次是一只鹿啊。 嗯， 这看到刘备这么光彩啊，汉献帝就想说，哎，今天我们姓刘的手气不错。 嗯，而且鹿比这个兔子大了大概100倍吧。 所以汉献帝啊就决定自己要射。 嗯， 所以呢这个汉献帝啊他就拿起弓箭连发3箭。咻咻咻，这音效听起来很吓人，箭也都射出去了。 对， 只可惜 啊 3箭通通面包，我没射中， 太烂了。 哎呀，其实这些士兵啊已经很善体人意了，他们只差一点呢、啊、就没有赶出一只恐龙来了。那么大一只鹿啊，皇帝射了3箭呢、啊、还射不中， 哎， 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懊恼哦。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宝雕弓箭呢、啊、递给了这个曹操，说：“来吧，这只鹿就给你射吧。” 哦，他要让曹操丢脸。 曹操啊毕竟是带兵打仗的人啊，天天都射箭啊、 嗯、 所以这个曹操接过弓箭啊，瞄都不瞄，咻的一声啊，一箭射出，这只鹿啊当场立刻中箭倒地。 哇，这只鹿啊一被射中之后呢，全场人都欢呼起来了，因为文武百官啊站得有点远，这时候冲上来一看，看到鹿的尸体上面是皇上专用的黄金的弓箭，他们大家都很兴奋的在那边大喊大叫：“ 恭喜皇上， 恭喜贺喜皇上， 万岁万岁，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岁！” 真会拍马屁。可惜这个时候啊，最不要脸的人就是曹操了。 干嘛？ 他竟然抢到了皇帝的身前去哦，张开了双手对大家说：“啊，不好意思啦，拍谁啦，是我的运气太好啦。” 拜托，人家文武百官喊的是万岁，又不是喊曹操。 哎，虽然喊的是万岁，可是这只鹿是曹操射死的啊，曹操就是要趁这个机会暗爽，享受享受这种当皇帝当万岁的滋味。 太过分了。 嗯，还有更过分的呢，曹操竟然连那根专属于皇上的御用宝雕弓都不再还给汉献帝，就一直都挂在自己的身上。 唉，这也未免太不把皇帝看在眼里了吧。 曹操表现得这么嚣张，百官都很愤怒，汉献帝呢更加的受不了。等到所有的人打完了猎回到皇宫去休息的时候，汉献帝忍不住就跟福皇后哭诉了。 嗯，干嘛？ 你想想，我们两个人当初被董卓挟持到现在， 嗯， 我们吃了多少苦是连老百姓都没有吃过的苦头，哎， 是啊是啊， 我们被人家用绳子垂吊到船里面去逃难， 哎 ，bungee jump， 还吃发臭的东西， 臭豆腐， 上厕所连门都没有，哎，这种日子我们两个总算都熬过来了， 哎， 本来以为找了曹操帮忙以后啊，曹操应该会做一个忠臣， 嗯， 保护我们， 嗯。 可是你看他今天的表现，他打猎的时候根本就已经没有把我这个皇帝再放在眼里。哎呦， 对呀， 啊，嗯， 好不容易有个皇叔听说会打仗， 嗯， 哎呦，结果打个鬼啊，只射了一只兔子，连帮我出口气都没有，不晓得在干什么。 福皇后和汉献帝两个人难过了半天，想来想去啊，就把福皇后的爸爸福老爹找进皇宫里， 哎， 来商量商量。福老爹就问啦，啊，现在满朝的文武啊都只听曹操一个人的话了，想来想去呢，只好找自己的亲戚吧。 话是没错啦，问题是找谁来帮忙呢？ 哎，你们两个记不记得董承呢？ 嗯， 从长安逃出来的时候，就是杨凤还有董承这两个人来帮忙的。 啊，我记得了， 嗯， 凤城二将， 这个就不要提了。 这个董承就是董贵妃的哥哥嘛。 嗯，董贵妃的哥哥董承，他带过兵，过去我们逃难的时候，董承的表现不错。现在我想啊，也只能够靠他了。 哎，那就找他进来啊，我没去，哭给他听啊， 哭给董承听是不行啊。 嗯， 因为曹操现在呢，派在汉献帝的周围的耳目非常的多。 嗯， 而且皇宫可能早就被曹操装了很多的窃听器了。 哎呦， 你要是开口哭，跟董承在那边哭诉的话，立刻会被曹操发现。 哎，那怎么办呢？ 汉献帝就决定呢，把他痛苦的心声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面， 嗯， 再把这封神秘的小纸条诏书缝在衣服里面， 哎呦， 要偷偷的送去给董承看。 哦，这个皇帝实在是很可怜哎，现在写个诏书好像作弊一样，要写小抄。 嗯， 哎，最悲惨的事情啊，是为了增加可信度啊， 嗯， 皇帝啊还特别咬破他的手指头， 哎呦， 亲自来写这个血书 啊，太可怜了。 这写好之后啊，这福皇后还亲自动用她的针线盒子， 哎呦， 偷偷摸摸的把这个血书啊缝到玉带的衬里里面去。 嗯， 等一切啊都布置妥当之后啊，这皇帝啊才宣布啊要约见国舅董承。 国舅董承接旨之后呢，就进宫去见汉献帝。汉献帝表现得很诡异，莫名其妙的对董承大加称赞一番。 这董承啊觉得很奇怪呀，怎么这样子呢？所以他问说，不知皇上召我前来有何要事？ 董承不问还好，他一问啊，这下变得皇上加上皇后两个人一起对他大家称赞一番啊。 哎， 哇，还送礼物哦，送给他整套的锦袍。 嗯， 接下来汉献帝亲自把那个藏了密诏血书的玉带从自己的腰上摘下来，硬要送给董承。 哎呦，我都买你干啊， 切记啦。 这董承啊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这么贵重， 嗯， 这我怎么敢接受呢？ 啊，汉献帝有很不耐烦，把董承的耳朵拉过来， 嗯， 就对着董承的耳朵说悄悄话。 干嘛啦？ 他说，你回去偷看一下这个玉带里面，你就知道了啦。 哎呦，皇帝怎么变得这么三八？这董承虽然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啊，皇帝今天表现得这么诡异，一定有一些蹊跷。 嗯，对呀，啊， 所以他就战战兢兢的捧着这个锦袍跟玉带走出皇宫来。 嗯， 哦，一走出来，时不时就碰到了曹操。 说曹操，曹操就到。 啊，这皇帝召见董承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太可疑了。 嗯， 曹操的耳目啊又那么多，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皇帝又表现得那么神经病。 对啊，这曹操啊一见到董承就问， 皇帝没事找你干嘛？ 哎呦，董承本来呢就挺怕曹操的，现在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汉献帝要找他？ 真的做不出来呀， 讲话变得颠三倒四啊。曹操看到这个董承的手上拿着皇帝送的礼物，他就问董承说：“哎，皇上怎么会送你东西呢？怎么都没有送给我东西呢？” 对呀， 曹操哦，就一把把董承手上那个锦袍啦、玉带啊，通通都抓过来，在那边东看西看，检查了半天，还对着这个太阳光哦，在那边照那一件锦袍，可是毕竟都没有照出什么东西来。 哎呦，好可怕！ 曹操呢，就顺手把这件锦袍套在自己的身上，他对着董承说：“送给我吧。” 哎，人家的东西耶，曹操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呀？ 哦，董承怎么能够骂他无赖呢？董承根本就吓坏了，他吞吞吐吐的对曹操说：“曹丞相你喜欢，我另外做一件送给你啊。” 对啊， 是皇上送的，怎么可以转送呢？ 对啊，我要拿回去当传家之宝，怎么可以送来送去呢？ 啊，曹操听到这边就笑了，说：“哎呀，怕什么，跟你开玩笑的了。” 哎，这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来哦。这总算董承啊，把这个锦袍跟玉带啊给带回家里面去了。他照着皇上的吩咐啊，东看看，枪，西看看，枪。都是你在乱枪。结果啊，这董承一不小心靠这个蜡烛太近，哎呦，把玉带的衬里给烧开了。 哎呦，笨蛋。 这董承啊，慌慌张张的灭火。什么嘛、原来是用吹的啊。 对对对， 这吹了半天啊，董承竟然发现了、哎呦，原来腰带里面有一封血书啊。 对呀，蹊跷就蹊跷在这里啦。 所以这董承啊，把血书打开一看，天 哪，怎么啦？ 竟然是皇上的血书。字句里面呢、血泪的控诉着皇上自己如何痛恨被曹操控制。皇上啊，希望朝廷中的有志之士大家一起振臂一呼， 加油， 一起来把皇帝救出火坑。董承啊，看着这张血书啊，看得义愤填膺，当场啊，他决定要来发动万人签名反抗曹操的大活动。 啊，好有志气哦。 对呀、 可惜呀、可惜。曹操的恶势力这么庞大，董承找了半天啊，连他自己这个车骑将军也算进去的话呢，总共只找到了三个将军。 哎呦， 再加上一个次长级的官员 四个， 再加上一个监察委员 五个， 再加上一个西凉太守 马 腾，只有六个人签名响应啊。 真的啊，就只有六个啊。哎呦，这件事情啊，由汉献帝的国舅董承发起啊。这国舅有份呢，当然就跑不了皇叔。 哦，他们都是皇亲国戚。 对，这刘备啊，其实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哦。可是呢，这个国舅啊，还有这其他的五个人呢，一直在捧他、拱他。他们就说啦：“哎呀，你刘皇叔是我们最尊敬的皇叔。” 没有，没有，没有。 这皇帝被欺负成这个样子啊，你当皇叔了，当然就看不下去喽。 我看得下去，我看 得下去。少来，我知道你一定会为皇家尽忠的。 哎呦， 哎，这刘备啊，看了汉献帝的血书啊，大家又这么说，哇，他也跟着啵啵啵啵 啵啵啵啵啵啵， 热血奔腾。哇，真的是不签名也不行了，所以刘备就大叫：“我签，我签，我签签签！” 又不是签六合彩。果然刘备一签下去，所有的人呢都鼓掌叫 啊 ，bravo！ 可是也只不过七个人而已啊。 哎呦， 刘备啊，受到了所有的人这么高的一个期望，要解救汉献帝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呢，我们来进行一个选择题。刘备受了这个托付之后，他会开始 A 举重，B 慢跑，C 整编军队练武功，D 以上皆非。你猜他是做哪一件事情啊？ 哎呀，这不用猜嘛，我猜就是 C。整编军队勤练武功。 错。答案是 D， 以上皆非。 嗯，怎么会这样子呢？ 刘皇叔签名之后呢，回到他们家后院的菜园子里面去浇水种蔬菜。 哎呦，叫刘备去造反救皇帝，这跟种菜浇水有什么关系啊？ 刘备是一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知道身边全部都是曹操的眼线，自己啊一把这个名字签下去之后呢，已经就很危险咯。如果还在那边整军精武的话，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曹操立刻会把他的人头给砍下来。 哦，所以刘备必须开始学习装白痴。 有一件事情很难做到的，就是逼一个白痴去装聪明。 的确。 可是更难做到的事情呢，是逼一个聪明的人去装白痴。 哎，我就是有这个困扰。 谁管你啊？我在讲刘备啦。 哦，我还以为在讲我。 刘备啊，装白痴在那边浇水种菜，他根本不是要改行，他不是要从卖草席的改成果菜业者。哎， 那你说说他的目的。 刘备的目的呢，就是要表示他自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希望这样能够蒙混曹操。自从他签了这个造反的文件之后啊，刘备天天都疑神疑鬼的。所谓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可是呢，他才刚刚在这样想 No news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时候，曹操就派人来请刘备去喝酒。 哎呦，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曹操请刘备去喝酒啊，一定没什么好事。 刘备啊，一碰到曹操以后呢，曹操就说，听说你躲在家里面做了一件大事啊。 哇，害啦害啦害啦，被识破啦。这个时候啊，刘备双手发抖，脚都快要站立不稳啦。 先不要紧张，还好曹操接下去就说，听说你躲在家里面种了好大一片蔬菜啊，这真的是一件大事哎。 你早说嘛，吓死刘备了。这刘备喘着气说，种田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曹操就笑着说，我们两个呢，先不要谈种田的事，我们到梅树底下去，一边煮酒一边聊聊天吧。 刘备沉默不语啊，他很担心，哎呀，聊天万一一句话讲不对，曹操可能就会发现刘备啊别有居心。这曹操啊眼看刘备不说话，但没关系，我曹大哥先开口好了。 开口。 曹操心里想，好，那我们就先从天气开始聊起好了。 跟英国人一样啊。聊天气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题材，因为不会太敏感。 曹操抬起头啊，他看到天空布满着像龙一样的形状的云。所以他开口就说啦，刘备啊，你知不知道龙是什么东西呢？ 这讲好了聊天气啊，怎么又聊到龙身上来了？ 龙是什么东西？你这话叫刘备怎么接啊？ 不一定要接。像有的时候公司里面的老板们啊，也很喜欢问这种让人家接不下去的问题。 对啊，怎么办呢？ 通常老板只是为了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才假装提一个问题。这表示你不一定要接什么回答，你就好好的当一个听众就可以了。 所以刘备啊就是有这种概念。 很好。 所以呢他只是干笑不语。 哎呦，跟刘备聊天真的蛮无聊的，老是不讲话。 你不讲，那曹操只好自己来讲。曹操立刻就说啊，这所谓的龙啊，龙这种东西呢，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就跟天下的英雄一样。你要它藏起来的时候啊，它可以藏在很小很小的角落里。可是这个龙得志的时候啊，它可以飞扬在空中，纵横四海。 哇， 所以这龙啊跟英雄都是同一种东西。刘备啊，你在国内啊这个到处都跑过了，见过江湖上的世面。你来说一说，你一定知道啊现在天下 谁呢才是真正的英雄？ 哎呦，怎么又问这么难接的问题啊？啊，刘备想，既然要装白痴，就装到底吧。刘备就说了，曹公，我连高丽菜跟橄榄菜都分不清楚哎，我怎么会分得出来谁是英雄呢？ 曹操就说啦，刘备你不要那么客气嘛，你一定知道的啦。 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哎呦，这刘备一直装迷糊啊。曹操就说，可假的都不行啊，老生 啊， 再装下去就不像了。 哎呦， 就算你没有见过英雄，至少也应该听过他们的名字吧。 哦，就算你没有吃过猪肉，你至少也看过猪走路吧。刘备被逼得没有办法， 嗯， 东想西想呢，好吧，那就先挑一个瓦咖来试看看。 嗯， 曹公，你觉得那个袁术算不算是一个英雄啊？ 哎呦，这曹操立刻大笑起来。 啊，哇，啊，怎么了？怎么了？ 那个南瓜大皇帝袁术啊。啊，那个大南瓜，我一脚把它踩得啾啾，现在躺在地上啊，根本像一坨大便，他去死好了。 袁术被讲得这么不堪啊。 嗯， 好，换一个。那曹公，你觉得袁术他的哥哥，也就是曹董大联盟的盟主袁绍呢？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兵多将广，厉害吧？ 曹操一听到袁绍的名字， 嗯， 脸啊稍微拉长了一点点， 厉害吧？ 不过很快就恢复到标准长度。 哦， 他想了一下，给袁绍一个评语。 嗯， 他说这袁绍啊是个公子哥儿，想做大事不敢拼命啊，这种人啊最没出息啦。 哎呦，袁绍也不行啊，讲来讲去都不算英雄。那刘备干脆哦，就把这个一连串的人名通通给他数出来。 你再说啊。 那荆州的刘表是不是英雄？ 哎呀，他除了姓刘以外，整个人一无是处，根本就是个废物。 那孙策是不是英雄？ 靠他爸爸孙坚。 那益州的刘璋呢？ 哎呦，虚有其表。 张绣呢？ 没水准。 张鲁呢？ 白痴。 韩遂呢？ 屁。 哎呦，全部都被否定了。啊，到了这个地步，刘备就说了，我不早就跟你说我不知道吗？你硬要叫我说，要我陪你玩啊？现在你总可以宣布你的答案了吧，哥哥。 哎，这曹操啊瞄了刘备一眼，你这个死刘备，叫你讲英雄你给我讲东讲西，你就是死不讲我曹操的名字。 哦， 曹操啊无可奈何，只好啊自己先开场了。他说，所谓英雄也则要有出神入化的谋略， 嗯， 还要有一统天下的志气。 都是废话，那到底谁才是真的英雄呢？ 曹操啊，用手指了一指刘备， 哦， 再指一指自己， 哦， 他说：“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 使君与操耳， 嗯， 刘备继续装白痴。刘备就问了：“操耳，我是听得懂，使君那是谁啊？ 干什么？”使君就是先生你刘皇叔啊。 哦，我就是使君啊。 刘备 我好不容易要装白痴，竟然会被曹操点破了。 哎呀，一被点破啊，这刘备紧张啊，手上的筷子拿不住都掉下来了。刚好啊，这时候天上打了一阵雷， 轰隆轰隆轰隆， 哦，这刘备啊就顺势跌倒到地上去了。 个雷就跌到地上去啊，这还算什么屁英雄啊。 哎，这刘备就是听到啊曹操挑破了他是英雄这件事情啊，吓得筷子都掉下来了。 哎， 还好打雷啊给他一个遮掩这个恐惧惊慌的机会。 曹操他看到跌坐在地上的刘备觉得很困惑，怎么是个瘪三呢？才说你是英雄嘛，结果你一打雷就吓成这个样子。 对啊， 没有看过这种英雄。哎，这根本是狗熊啊。曹操正在想的时候啊，哇，天上又来了一阵闪电。曹操一转头发现，咦，刘备怎么不见了，只剩下一张桌子在那边发抖啊。 哎呦， 曹操就弯下腰去，看到刘备就躲在桌子底下，还很尴尬的对着曹操招招手。 哎呦， 曹操忍不住呢叹了一口气，哎。 曹操拉着刘备在青梅树下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刘备说了一长串的名字，通通都被曹操给否定了。难道天下的英雄真的都像曹操说的全部是饭桶吗？ 这别人我是不知道了。不过刘备提到袁绍的时候啊，这曹操的脸啊稍微拉长了一下下。哎，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曹操之所以听到袁绍两个字就会拉长了脸，是因为袁绍最近啊实在扩张的太快了。自从陶董大联盟的盟主这个位置退下来之后呢，袁绍他就首先并吞了韩馥的冀州，接下来又因为分赃不均的关系跟公孙瓒展开了长期的战争。最近消息传来，袁绍已经攻破了公孙瓒的最后防线，冲进了公孙瓒的官邸，公孙瓒被逼得没有办法上吊自杀了。 这袁绍消灭了公孙瓒啊，那黄河以北不都是袁绍的天下了吗？ 袁绍统一了黄河以北，一下子啊他就拥有了青州、冀州、幽州、并州一共四大州。 这袁绍啊混得这么好啊，他的弟弟啊袁术啊心里就起了很微妙的变化。你知道这袁术啊本来是很瞧不起他的哥哥袁绍。 做弟弟的袁术怎么会瞧不起做哥哥的袁绍呢？ 袁绍啊虽然是哥哥啊，但是呢他是姨太太生的。这袁家的人呢向来最在乎这个血统纯不纯正， 又不是狗讲究什么血统啊。 没办法，袁术啊是大太太生的，他自认为是袁家的正统。心里啊他不平衡，可是呢现实很残酷，他这个南瓜大皇帝啊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跟吕布联婚又被放鸽子，部署们众叛亲离。他终于了解到啊当皇帝实在是个烫手山芋，所以眼看自己快撑不下去啊，而他的哥哥呢袁绍却混得这么好。所以呢袁术啊就宣布要把皇帝的帝号啊归给他的哥哥袁绍。 要把皇帝的帝号送给哥哥。他的帝号不是叫南瓜大皇帝吗？土死了谁要这个帝号啊？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袁术啊还附赠了从孙策手里骗来的玉玺， 还有赠品啊。 对啊，他亲自啊打算啊要附送去河北献给哥哥。袁术以为啊他只要把这个玉玺这个烫手的山芋啊丢给袁绍，他就可以摆脱一切的厄运了。 袁术这么一宣布立刻变成当天晚报的头条新闻啊。刘备跟曹操喝完了酒回到家里去，刘备就在烦恼这个曹操是不是已经开始在注意自己的行动了。梅树底下这一场煮酒论英雄，到底曹操是在试探刘备还是警告刘备呢？刘备啊满腹心事打开晚报，首先呢是看到公孙瓒过世的消息。刘备心里觉得很难过，流下了两行眼泪。 这公孙瓒呢是刘备的高中同学，后来呢还当过刘备的直属长官。这个消息啊的确是令人伤心呢。 刘备带着两行眼泪继续看晚报，看了看他又露出了微笑。 神经病，又哭又笑的。 他之所以露出微笑是因为啊他看到了晚报上的新闻，说袁术啊要让出玉玺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啊可是给刘备一个大好的机会。 怎么了？难道刘备自己也想当皇帝啊？ 不是。刘备是因为感觉到曹操很可能已经对自己起疑心了，这个时候他唯一能够想到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要找到机会赶快溜啊。 如果曹操已经在怀疑刘备，刘备怎么可能溜得掉呢？ 南瓜大皇帝袁术要把玉玺送去给哥哥袁绍，这个动作一定会触怒曹操，这样就是刘备的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因为袁术送玉玺过去给袁绍就一定会经过曹操所统领的徐州。如果刘备趁机主动跟曹操要求 说要带兵去徐州把袁术给拦下来，这样子啊他就有机会可以光明正大的摆脱曹操的监控。 哦，这个果然啊曹操就相信了刘备，同时呢立刻拨给他50,000人马、 哦、 请他带兵前去拦截袁术。 哎呦，曹操这下可上了刘备的当啦。 曹操是上当了，不过这个反曹操万人签名的发起人啊国舅董承听说刘备要走啊，急急忙忙的就跑来送行。他手足无措的问刘备，你走了，你后园里面种的那些菜怎么办呢？ 那些菜啊那就通通留给国舅你吃好啦。 哎呦，国舅董承啊听说刘备要把菜留给他吃啊他当下凉了一半，他知道啊刘备一定是不打算回来了。急得啊抓住刘备的手说，你不可以辜负我们，你一定要回来哦。刘备啊就举起拳头很坚定的说，我现在要出征，我现在要出征、哎、我若是打不死我一定回家来看你。 既然要唱歌的话董承也要唱。 哦，你会唱啊，唱什么呢？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哎呦，50,000的部队全部跌倒在地， 要回来， 哐哐哐哐哐！哦，他们就在这种鬼迷的气氛之下分手了。刘备啊，挥手道别。本来他还慢慢走。一二，他们越走越快。哦，一转过路口啊，全部赶上要跑的。 哎呀！哦，关羽在后面追得气喘连连了、啊，从来没有看过刘备跑这么快耶。他就问了，哥，又不是被人家追杀，你怎么跑这么快啊？ 哦，刘备说，我好像是动物园里面的老虎，整天被关在笼子里面，被人家喂高丽菜，你说我闷不闷啊？哦，现在好不容易被放出来，又可以自由自在的吃肉了，我怎么能不跑快一点呢？曹操把50,000的人马分派给刘备去徐州拦截袁术，这件事情啊一传到这个曹操的谋士郭嘉以及程昱的耳中啊，两个人连忙跑去劝曹操说，啊，这刘备根本是一只大老虎，你现在望虎归山，他以后一定会咬人啊。就算你不想杀他，你至少也不应该给他军队啊。曹操一听，哎呀，恍然大悟。曹操连忙派许褚率领着500兵马去把刘备给叫回来， 叫他带500兵马去把人家的50,000兵马叫回来哦。许褚领命之后呢，赶快就出发去追刘备，追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刘备的踪影。哎， 你现在应该知道刘备为什么要跑那么快了吧？ 真的跑很快。刘备很怕曹操后悔，快马加鞭赶到徐州去了。他的部队一到了徐州，果然就遭遇到了袁术的大军经过。这张飞啊，二话不说，挺起他的丈八蛇矛，直接就进攻袁术的先锋，往纪灵杀过去。 啊，我记得了，纪灵就是上次啊辕门射戟的时候那个头脑不太灵光的将军。 张飞跟纪灵打了不到10个回合，啪一声就把这个纪灵刺于马下，一命呜呼。 哎呦，可怜的纪灵，这下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南瓜大皇帝袁术一看到自己的先锋竟然落马，气得亲自出马，他指着刘备大骂，你这个卖草席的下贱东西。 刘备听完袁术骂他之后呢，他也只是笑了笑。 这个刘备有修养， 对，他只是后退2步，对着左边张飞右边关羽各使了一个眼神。 哎呦，他的眼神还真大声呢，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两个眼神的意思啊很简单，就是说 揍他。 哦，细，好一细哦，才刚刚才说他有修养，这么狠呐、 啊？哎呀，难道你忘了吕布怎么死的吗？ 说的也是，可是啊，这很合张飞的口味。 对啊， 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张飞跟关羽两个人啊，大手一挥，五万兵马倾巢而出，当场是杀的南瓜大皇帝兵败如山倒。袁术本来就不得人心，这下一打败仗啊，他手下的士兵跑的跑， 跑的跑， 溜的溜， 溜的溜。 不但如此，还有人啊窝里反哦， 好惨呐、 啊！把剩下来的粮食啊全部都抢走了， 官兵变强盗。 人倒霉的时候啊，狗都欺负你。袁术本来呢想要逃回他的老家寿春去，没有想到半路上面还真的给他遇到强盗了。 我告诉你， 被抢的只剩下1000多人啊，身上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内衣跟内裤啊。 哎，那个时候啊是西元199年的6月，天气啊热得不得了。 哎呦， 袁术啊被困在江亭这个小地方啊，粮食都吃光了，只剩下一些粗麦啊做成窝窝头，大家分着吃啊。袁术呢嫌这个窝窝头太硬了，吃不下去， 还嫌 他跟厨师要这个冰的糖水来解渴。厨师啊很不爽，对他说，到处都死人啦、啊、没有糖水只有血水啦， 没有糖水只有血水啊。连厨师都在欺负他。哎、 哦、这袁术啊坐在床上仰天长啸啊， 干什么啦？ 他吐血啊1000多cc，当场倒在地上气绝而死。 大皇帝被厨师气死哦。 对呀、啊、 这袁术一死啊，正当刘备的军队在那边举行庆功宴，这时候就看到这个许褚终于啊上气不接下气的赶到了徐州。许褚赶快就传曹操的口令说，曹操大人命令你们立刻把50000部队撤回许都去，不要打了 啊！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刘备不可思议的看着许褚， 怎么？ 他说：“可是已经打完了嘞，怎么办呢、啊？” 叫你们不要打，你们已经打完了。哎呦，关羽还拿出这个袁术身上搜出来的那一颗玉玺，他把玉玺放在许褚的面前，很沉重的说：“许褚将军，很抱歉，我们三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就是我们的缺点， 我们一下子就打赢了， 没办法， 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这个玉玺还有袁术的尸体就麻烦许将军你带回去送给曹大人吧。 很好，很好。但是哎，那50000部队呢，是不是也让我许褚一起带回去啊？ 50000部队，要带回去嘛。许褚将军你只有500人，要带走我们的50000部队，你要不要问一问我的青龙偃月刀他同不同意啊？ 哎呦，越说越凶啊， 很凶啊。 许褚啊回头看了看自己的部队500，又看了看刘备的部队50000，哇，比数这么悬殊，无可奈何，他只好带着玉玺跟尸体先回去许都交差了。 刘备以前就在徐州待过，待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可是对刘备来讲，他人生当中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是在徐州发生的。 哦， 刘备在徐州娶了甘夫人，还有糜竺的妹妹糜夫人。 哇，娶了两个啊。 度过了他的新婚岁月。这一次他重新回到徐州，徐州的老百姓都很高兴再看到刘备，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在城门的两边夹道欢迎。刘备走回州长的办公室，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是这么的熟悉，徐州现任的州长车胄很热情地接待刘备。 哇， 他还告诉刘备晚上要帮他接风洗尘，庆祝胜利，到时候 会派人到城外的军营里面去接刘备，请刘备务必要赏光出席。 到了这个晚上啊，来城外的军营啊迎接刘备的人呢，是现任徐州新闻处的副处长。这个人啊在刘备的手下做过事情 哦。 从前刘备当州长的时候啊，他才只是个科员， 科员 是刘备啊提升他当科长的 哦。 新闻处的副处长啊到达这个刘备的军营的时候呢，时间还有点早。刘备一看到老部署啊，立刻高兴的啊招呼他进到帐篷里面，还叫人拿出了上等的好酒，亲自啊倒酒给他喝。一边喝酒一边叙旧。 哎呀，副处长啊，恭喜恭喜啊。 哪里哪里， 好久不见，你又升官了。 没有啦，副处长啊这个很惶恐，连忙就跪了下来说，都是靠老州长提拔啦，托老州长的福啦。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你快起来吧。刘备就把这个副处长给扶起来，他还拍着副处长的手，你不要这样说啊，都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嘛。来来来来来，我们喝酒喝酒 啊。两个人啊又喝了一杯啊。 刘备就若有所思地问了，副处长，上一次你的母亲开刀最近都复原了吧？ 哦，这个副处长啊，他没有想到刘备竟然还记得他的母亲呢。 记得啊， 他当场啊激动的拜倒在地上啊，眼泪流得满面呢。无论刘备怎么拉他，他都不肯起来哎。 你这是怎么拉？快起来啊！刘备说：“ 老州长，我错了。” 啊？怎么了？ 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 怎么会不记得？ 我不是人，我是禽兽 啊！不要这样，不要这个样子。 你这么照顾我，你还帮我妈妈找医生开刀，可是我竟然…… 哎，你有话慢慢讲，你起来起来起来。 我竟然帮着车州长要杀害你， 要杀我大哥。关羽很激动，立刻抓起这个副处长的衣领来，把他拎在半空中。到底怎么回事？你赶快说。 是曹操大人交代下来的啦，他们要我接待你进城，然后安排杀手在餐厅外面 啊， 等到你一靠近餐厅就统统围上了。我不是人了，我是禽兽 啊。话还没有说完啊，眼看张飞立刻冲到门外去，一边走一边痛骂，这个不要脸的车胄，看我怎么修理你。关羽也非常的生气，带着一批人马追了出去。关羽啊抓住张飞的手说，他们在餐厅外面埋伏了杀手，我们现在这么莽撞杀过去的话，不一定能够占便宜哦。 对啊， 不如将计就计，我们假装啊是曹操大人派来看车胄的使者，把车胄给骗到城门外面来迎接，我们再把他给 close 掉。 哇，将他 close 掉。这关羽啊以及张飞一行人就趁着夜色啊来到徐州城的门下，然后呢对着里面大喊，曹大人特使特来传递曹大人紧急密诏，车州长快快出来迎接。 这个车胄州长在城门上面就看到一坨黑脸，还有另外呢一大把的胡须。 谁呀？ 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使者是谁哦。很犹豫要不要去开门迎接的时候呢，这城底下的使者又在那边大叫了， 曹大人的密诏很紧急啊，你再不快点开门出来迎接，等一下刘备来了被他看见就来不及了。 哦，讲到刘备啊，这车胄一听呢就知道这是内行的。 哪一行呢？ 自己人。赶快打开城门亲自迎上前去，请问是哪一位使者啊？ 是我，你爷爷张飞。 哎呦， 哇，这张飞很气愤啊，挺起了丈八蛇矛才要戳，没想到啊，哦，关羽这次比他更激动，手起刀落啊，车胄的人头已经不见了。 这么快？ 哦，张飞都没份，他只好啊冲进城里面去大喊，这个车胄是个没心肝儿的王八蛋，竟然要杀俺哥哥刘备，已经被我关二哥给 cross 掉了，我们一起迎接刘备老州长回来好不好？ 好。情况啊很突兀， 可是刘备过去在衢州经营啊，深得民心，所以呢，所有的将领还有老百姓都异口同声地对张飞说：“好。 ”关羽和张飞啊，在衢州城搞政变。城外啊，这刘备却跟这个新闻处的副处长手牵手，在帐篷外面呢、啊、绕了还又绕去。两个人呢、啊、等了半天，等不到关羽跟张飞的讯息，非常的着急。过了一会儿啊，总算看到关羽骑着快马跑回来了。 刘备就赶快问关羽：“二弟，到底是什么状况？” 哦，这时候呢，只看到关羽把一颗人头砰的一声丢在地上。关羽说：“搞定。” 哟，这个新闻处的副处长啊，赶快跑过去看那一颗人头，一看呐、啊，他就叫起来了：“啊，这个是车州长的人头！” 关羽说：“车州已经诛杀，全城的军民百姓欢欣鼓舞，全部都引首期盼。”等待大哥你回去领导大家呢。 哦，这刘备啊失魂落魄，看着车胄这颗人头，当场啊跌坐在地。他说：“完了。”“ 完什么呢大哥？好不容易杀了车胄，再把徐州给抢回来，怎么会是完了呢？”“ 完了完了完了。”刘备不停地摇着头，很痛苦地看着关羽说：“二弟，你们这样子做是公开跟曹操撕破脸呢。曹操的人马那么多，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你们这个样子搞，不是又害得徐州的老百姓要陷入战火之中了吗？” 哎，说的也是哦。徐州的政权啊，几度的更替，现在呢又戏剧化的回到了刘备的手中。刘备啊，借了曹操的兵马，却杀了曹操的将领，夺了曹操的城池，还参与了宫廷内秘密反对曹操的行列， 太不上道了。 曹操对刘备啊这么的极尽笼络，偏偏刘备啊却扮猪吃老虎。曹操啊岂能吞得下这口气？ 好不容易安全脱身的刘备，现在呢阴错阳差又被迫要跟曹操公然决裂，他将如何面对曹操的愤怒呢？刘备在反对曹操的宣言上面签过了名以后，变得每一天都心神不宁，整天好像屁股上面长了刺一样，坐都坐不住，只想跑啊。好不容易给他等到了一个机会，说是可以去攻打袁术，他就赶快领着曹操借给他的50,000军队离开了许都，去徐州。没有想到这一去啊，竟然被他两个弟弟很鲁莽的把现任徐州的州长车胄给杀了。 哎呦，真是一 阴错阳差， 哎呀，还把徐州城给占领了下来， 得寸又进尺啊。嗯，不过更糟糕的是，自从刘备离开了以后啊，这反对曹操万人千名的发起人国舅董承啊，他就常常一个人对着整个菜园子发呆 啊。 董承啊，吃光了刘备啊在许都留下来一园子的菜跟胡萝卜， 这么多纤维素啊。 他看了看手上那份签名的名单啊，哎，到现在万人签名的目标啊只达成预定进度的 0.07%。 也就是说只有七个人签名嘛，不过七个人当中刘备已经跑掉了，所以只能够算0.06%。 哎，这眼看啊刘备啊公然赞助了这个徐州啊，一副不想回来的样子啊。这国舅董承啊真是越想越伤心，他终于啊忧心成疾，发高烧病倒了。 国舅董承这一病倒，汉献帝赶快派了自己御用的医生叫做吉平，这个吉医生啊去看董承的病。吉太医到了董承的家去的时候呢，董承正在发高烧，在睡梦当中啊，董承不断的说梦话。 哎，都说些什么呢？ 董承把头甩过来甩过去，哎呦，他说：操你去死，操、哎、呦你去死。 哎，怎么这么没水准啊，连睡觉都在讲脏话。 吉太医呢也跟你侯太医一样吓一跳，哎呦，亏这个董承是个国舅哎啊，怎么在讲脏话呢？可是吉太医镇定一点，再听下去啊，哦，听清楚了，原来董承在说啊：曹操你去死，曹操你去死。 哦，这更糟糕哎， 更糟糕， 讲脏话也就算了，怎么这么大胆说要杀曹操呢？ 吉太医也很急，赶快就把董承给摇醒了。他告诉董承说：国舅刚刚在梦中说要杀曹操哦。董承一看事机败露，无可奈何，只好从抽屉里面把皇帝亲手写的那一封血书拿出来给吉太医看。 吉太医啊简直是颤抖着双手看完了皇帝的血书。哇，也是热血奔腾哦。这吉太医说：哎，这没想到曹操这么可恶，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医生，可是我也是汉朝的臣子啊。 哇，这么忠心啊，国舅董承照理说应该是非常的高兴才对，可是没有想到董承却叹了一口气说：啊，太医啊，你这是在讲真心话吗？我看你是要勒索我吧。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怀疑人家呢？ 哦，这个吉太医啊被董承这样子一怀疑，十分不甘心，他要证明自己是真心的。他发下毒咒，咬下来一截手指， 哎呦， 咬得满口鲜血的说：有人这样子勒索的吧？ 哎，这吉太医也未免太激动了。 是啊， 就算你一片真心也犯不着咬自己的手指头啊。哎，哇，这太不卫生了吧。 哎，吉太医没有侯太医这么卫生。吉太医当场继续告诉董承说：你要消灭曹操，凭我吉太医下一帖毒药立刻可以把曹操送上西天。董承一听到吉太医这样讲，高兴的差点跌倒在地上。董承在想说：哇，亏刘备还是一个皇叔，搞半天只会种菜说大话，根本比不上这一个小小的吉太医。 对呀， 这下真是老天有眼，平白无故送来一个吉太医，总算有人要对曹操采取行动了。 这董承啊和吉太医啊约好要毒杀曹操的行动计划之后啊，很高兴的送走了吉太医。他回到客厅啊，坐在椅子上，正要叫人啊再泡一壶茶。哎，没想到叫了半天竟然没有半个人回应。 诶，他是国舅诶，家里面应该有很多工人还有女佣啊。 哎，这董承啊走出去就找了半天，他发现啊，哎，家里的长工竟然啊这个躲在走廊的阴暗处跟这女佣谈情说爱。 哎呦，好浪漫哦。 浪漫那个头啊。国舅董承啊气个半死哦。哇，真是没有纪律，你们这些人放着工作不管还有心情谈恋爱。哇，他气得把这个长工啊打了四十大板。 哎呀，老古板，谈恋爱嘛打人家干什么呢？又不是杀人放火。 这一下这个长工挨了打，内心中充满了恨意，他立刻收拾了一个包袱，咚咚咚咚咚咚跑到曹操家里面去了。 干嘛？他想换工作啊？ 他不是想换工作，他呀对着曹操一五一十的把他在董承家里面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董承的一举一动通通都告诉曹操。 哎呦， 比方说有多少人参加这个签名大会要反对曹操啊，然后这一块签名的布藏在哪一个抽屉里啊，通通讲出来。 哎，这个长工怎么知道那么多啊？ 哎呀，因为董承平常一兴奋讲话就口沫横飞，都没有顾到隔墙有耳啊，他们家里的女佣跟长工都知道这些机密了。 哎，这曹操听完以后啊真的是哦非常烦。本来这刘备啊已经把他搞得烦死了，现在又有董承这些人在宫廷里面闹来闹去的，搞得曹操啊内忧外患。曹操呢这个时候心里想，你这个极品太医，我曹操如果不能把你搞得不急又不平，那我就不叫曹操。 哦，那叫什么？ 随便你，我叫韵律操，我叫蛙人操，我叫健美操。 曹操得到了情报之后故意假装头痛发作，他叫人呢去把吉太医找来。可怜的吉太医根本不知道已经发生什么事，还以为毒杀曹操的好机会来了。吉太医很得意，带着一大箱的毒药，还在上面贴了一个骷髅头的贴纸，就很高兴的要来帮曹操看病。 这吉太医啊煞有介事的为曹操把脉诊断之后呢，端出了他精心调配的十人份的毒药。 哎呦， 他把它熬成 double espresso 之后呢献给曹操。吉太医就说了，曹大人趁热喝了吧，这些药啊保证药到病除。 我看是药到命除还差不多吧。 这曹操当然知道这一定是毒药啦，所以呢曹操故意看了看药然后说，一般皇帝吃药都有臣子先喝。吉太医 啊， 这帖药啊你是不是自己先尝尝看呢？ 哎呦，我要奉劝你们这些做医生的，以后要用毒药去毒别人的时候呢，最好把解药也准备在口袋里，这样自己被逼着要喝药的时候啊还可以稍微解毒解毒。 哎，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哦。我们医生之中啊大概除了吉太医以外啊没有人会拿毒药来毒病人的啦。 这个吉太医实在呢是忘记把解药带在身边了，他被曹操这下子一逼，赶快找了一个借口说，哎，这药是拿来治病的，我呢是医生，为什么要试这个药？我的病人各式各样，如果所有的药通通都要试试看的话，我不是吃药吃到我肾衰竭吗？ 这吉太医说的有道理啊。 有道理个鬼啊，根本就是毒药。所以这两个人在那边推过来又推过去，吉太医啊一看到曹操的反应完全不对，知道大事已经不妙了。他想反正来都已经来了，一不做二不休，他就冲过去扯住曹操的耳朵，硬要把毒药灌到曹操的嘴巴里面去。 哎，亏这个吉太医还是医科毕业的。 怎么了？ 每个医生都知道啊，这灌药一定要捏住病人的鼻子啊。 哦， 病人不能呼吸呢嘴巴才会张开啊。 哦， 这么简单的道理吉太医都搞不懂，还跑去扯耳朵，真是叫人迷惑。 曹操啊最讨厌别人捏他的耳朵了，这个时候把吉太医一推啊，整瓶毒药泼在地上，冒出一阵烟来。 我看根本不是毒药，是硫酸嘛。 曹操啊还来不及开口说话，旁边的侍卫早就把吉太医抓住了。曹操指着吉太医大骂，哼，我特别要试试看你，果然你真的要谋害我。曹操叫人把吉太医绑到后院去亲自审问。他问吉太医说，你一个小小的医生，我猜你大概也用不着来杀我，那你要告诉我后面到底是哪一个财团，还是哪一个民意代表叫你来杀我的？ 哦吼，这吉太医啊死都不招， 不招， 不管你怎么打我就是不招。 打了半天吉太医啊还是不招， 不招。没有关系，曹操带领着大批人马，把吉太医拖在地上，一路直接就奔向国舅董承的家里去了。 曹操啊，到董承家里面去啊，他就当着董承的面，指着这个半死不活的吉太医问他说，是谁指使你来杀我的啊？ 曹操，你这个大奸臣，是老天爷派我来杀你的。 哦，吉太医边骂边对曹操伸出中指。 哟，这个吉太医是留美国的。 哇，不比中指还好，这一比就被曹操发现了。吉太医的中指啊，竟然缠着纱布，只剩下半截。曹操说，断了一根手指头还这么凶啊。 嗯，来人啊， 剩下的九根啊，都给我一起剁掉，我看你还用哪一根笔。 哎呦，吉太医被曹操的手下活生生的接连剁掉九根手指头，吉太医很痛苦说，不要再整我了，曹大人，请你松绑，我愿意招出来我的同党。 啊，到了吧， 啊，到了。 没有想到啊，这个曹操一松绑啊，吉平太医啊立刻用头去撞台阶。 哎呦，砰砰砰， 我一碰不死我再碰，我再碰不死我再碰，果然啊脑袋开花。 这个人是动作派巨星，一下咬手指一下撞头啊。 你死了没关系，曹操说我一样有证据。 嗯， 啊，当场啊下令搜索董承的家，结果啊搜出了皇帝的衣带诏。 哎呀， 还有反抗曹操万人签名书。 嗯， 曹操非常生气哦，他立刻处死所有参与签名的人，并且啊株连九族，这一共啊杀了700多个人。 哎，董承死了，吉太医也死了，这个事情啊往上追究的话，主谋到底是谁呢？ 哎呦，主谋根本就是汉献帝嘛。 是，曹操拿起了血书大骂，可恶，我对皇帝一家人这么好，结果这一家人都跟我过不去。曹操怒气冲冲奔向宫廷，找到皇帝的一家人算账。曹操一看到汉献帝就问，这董承谋反你知不知道？ 董卓。皇帝说，哦，董卓死好久了，肚子不是还点油灯了吗？ 白痴，装傻。 嗯， 是董承，不是董卓。 哎呀，这汉献帝可不白痴哦。 嗯， 他这样子说呢，其实是想点醒曹操 啊。 哎，你这种行为跟当初董卓谋反有什么两样呢？ 哦，此中有深意耶。 嗯， 可惜曹操啊听不出来。曹操拿出了衣带诏，就问汉献帝，这难道不是你写的吗？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我写的呢？ 打算混啊，这个汉献帝打算蒙混到底啊。还好那个时候不能够做这个血书里面血液的 DNA 比对，不然汉献帝一定死得很难看。 就算啊这血书啊是皇帝写的哦，可是呢曹操啊还不至于嚣张到要把汉献帝本人给宰了 哦。可是呢这曹操啊一股怒气难消，他心里想，这董承这么可恶啊，全是仗着他的妹妹董贵妃 啊， 所以呢曹操派人啊过去把董贵妃给抓过来了。 这个董贵妃一出场啊，大家都发现她的肚子大大的。 哦，是太胖了吗？ 不是胖，是怀孕了。 哎呦， 这时候董贵妃已经怀了5个月的身孕。 嗯， 汉献帝的皇后福皇后在旁边看到曹操竟然要动手杀董贵妃，赶快跪下来替董贵妃求饶。 嗯， 福皇后对曹操说，董贵妃现在怀着皇帝的后代，求求你， 求求你， 就算要杀她， 嗯， 也要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再杀呀。 曹操说，嗯，若不是你们的计谋失败，今天该死的人就轮到我了。 就是要你死啊， 你求我把这个孽种给留下来， 拜托拜托， 将来好杀了我，替他的妈妈舅舅报仇吗？ 哦， 这所谓啊斩草要除根啊，曹操当下就把一匹白布啊丢到了这董贵妃的面前，对他说，我看你自己了断算了吧，省得我们动手。 他们国家的白布真好用，有的时候拿来吊人到船里面去，有的时候拿来勒死贵妃。啊，汉献帝啊，贵为国家的元首，没有想到连自己的妻子儿子都保不住。 就是说没， 他抱住了董贵妃的头痛哭着，都是我害了你们，我对不起你们，福皇后也很难过，也抱住他们两个，三个人一起哭。 曹操啊非常不爽，他大骂着，你们这些人哭哭啼啼卿卿我我，是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吗？说完了，他命令武士啊把这董贵妃给拖了出去，当场勒死在宫门外面。哎，为了预防我后患啊，曹操啊他还下了一道命令说，从今以后所有的皇族以及外戚，只要没有奉到我曹操的旨意就进宫的话，一律杀无赦。 这么嚣张啊。嗯，经过曹操这样子的折腾，汉献帝陷入了更绝望的处境。他从小就失去妈妈，失去爸爸，嗯，接下来失去兄弟姐妹，嗯，现在连亲戚都不可以到皇宫里来看他。哎，曹操啊把汉献帝的3000个御林军全部都换掉，改派曹洪率领精锐部队看守皇宫。沮丧的汉献帝在皇宫里面走过来走过去，到处一片愁云惨雾。汉献帝受不了这种气氛，他忍不住高声叫喊，啊！这空旷的皇宫也传回来一模一样的回音。哦，怎么搞的？不是啊吗？为什么会变成哦呢？ 他连皇宫的墙壁都受不了了， 好古怪哦！再试试看，你哦，我也哦，哦 啊！哇，有鬼啊！想当初啊，曹操也曾经是个热血青年， 有理想，有抱负。 如今呢，他已经变得啊，和当初他所最恨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臭鸡蛋，王八蛋。 对呀，这所谓绝对的权力啊，导致绝对的腐化。嗯，当年呢，曹操拿着七星宝刀去刺杀董卓，如今呢，吉太医也拿着毒酒要来灌他。哎，这历史回顾起来啊，真的是好荒谬。又好讽刺哦。嗯，可是呢，走到这一步啊，曹操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哦。如果他不继续杀人，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来杀他。 曹操手上拿着那一张从董承家里面搜出来的反曹签名书，他在七个人的签名里面看到了刘备的名字。曹操想到刘备不但骗走他50000兵马，还明目张胆夺下了徐州。嗯，曹操恨不得立刻派兵去攻打刘备，把他踩成肉酱。啊，可惜。 可惜什么呢？ 可惜曹操在北方还有在南方都有强敌在虎视眈眈。嗯，曹操很担心自己如果出兵去攻打刘备的话，立刻会遭到这些强敌的联合进攻。哦， 那这些强敌都是哪些人呢？ 在北方的强敌是老大哥袁绍。 哦，前18路诸侯讨董联盟的盟主，这的确是很厉害。嗯， 南方也有强敌，是荆州的刘表加上张绣。讲到张绣啊，真的叫曹操伤透脑筋啊。嗯， 张绣，嗯，什么人啊？没听过这么厉害。 你记不记得董卓死掉以后霸占了长安的四个西凉军头？ 那当然啦、啊、李傕、郭汜、张济还有樊稠。 这个张绣就是你刚刚说的张济的侄子。嗯，张济战死之后呢，张绣继承了张济的部队，再跟荆州刺史刘表连成一气，专门扯曹操的后腿。哦，在西元197年，张绣发动了第一次对曹操的战争。嗯，打了没有多久啊，张绣就发现自己 不是曹操的对手，很快就投降了。 哎呦，讲了半天，我就说嘛，这张绣只是一个小小的西凉军头，怎么可能打得赢曹操呢？ 本来投降呢，也就没事了。 嗯， 偏偏曹操一时兴起啊，要亲自到宛城这个地方去接收张绣的投降部队。 那很好啊。 问题是曹操他每一次出差的时候呢，有一个坏习惯， 嗯， 就是常常在外面找女人。 哎呦，这不太好吧？ 因为曹操患有偏头痛， 嗯， 打仗的压力很大，偏头痛常常会发作，所以要轻松一下。 哎，什么轻松一下？每次曹太太在家里要求曹操尽丈夫的责任， 嗯， 曹操就推说因为偏头痛，所以家事不可太操劳。哇，结果一出门，哎呀，偏头痛需要轻松一下，好诡异哦。 是，曹操的名言就是这样说的，累不会死人，爽才会死人啊。 所以啊，这所谓的老板之所欲啊，常在我心。 哦， 曹操有个侄子曹安民，很快啊看出了曹操的心思，他立刻啊报告曹操说， 嗯， 前几天小的在城里看见有一个周小姐，哦，不但人长得很漂亮，还是一个寡妇。哇，先生才死了没多久哎。 寡妇啊，这样不太好吧？ 你不知道啦，这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人家的老婆还不如偷寡妇。 胡扯。 这曹操啊，对这种打破禁忌的事情啊，感到特别的刺激。 见骨头。 这曹安民啊，很有效率哦。当天晚上啊，他立刻把这个周小姐啊弄了进来。 哦， 这曹操一看啊，啊呜啊呜啊呜， 演什么？ 哦，果然是非常漂亮，非常轻松。曹操的偏头痛啊，马上全部立刻通通都好了。 曹操果然很满意这一位周小姐，他单刀直入地问对方说：“你可愿意跟我回到许都，去享荣华受富贵啊？”哎呦，这个周小姐被一问啊， 嗯， 竟然也不抗拒哦，她就对曹操说：“你好坏哦，人家我是张绣的婶婶啊，人家我是张绣的寡妇哦，你都不管人家我的名爵，你都不管人家我的死活，人家我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讨厌，讨厌，讨厌！” 哇，这曹操啊，后来发现这周小姐啊，竟然就是张继的寡妇， 哦，是啊， 实在是吓了一大跳。可是啊，曹操早就被这个知情识趣的周小姐搞得都快疯狂了，实在是太舍不得了。曹操啊，只好像所有有外遇的男人一样啊，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套房。更可笑的是啊，他不但租了一个小套房啊，为了怕别人发现，还叫他手下的第一猛将典韦守在门口 啊， 不准任何闲杂人等出入。 哎呦，纸包不住火，所有的不伦之恋都会有曝光的一天。 嗯， 果然曹操跟这个寡妇邹小姐的丑闻很快就传到了张绣的耳朵里。张绣非常的激动，他说：“我叔叔张继才死没有多久，曹操你就跟我的婶婶睡觉，你也不先跟我打一个招呼。” 哎，怎么打招呼啊？ 啊， 难道跟张绣说潘水婶婶借我用一下吗？ 哎，起码你可以明媒正娶啊。 嗯， 曹操你这样子偷偷摸摸的叫我们张家的人脸往哪里摆？你根本是欺人太甚。 张绣啊这么生气啊，他的军师 George 就提醒他哦，这曹操不可怕， 嗯， 可怕的呢是他外面那只看门狗典韦。 哦， 典韦啊过去在濮阳那一场360度的连发机关枪记录， 对对对， 以一挡十，挡百，挡千万人，至今啊仍然是轰动武林，惊动万将。 那要拿这个典韦怎么办呢？ 这 George 啊在西凉军里面啊算是有脑袋的。 是是， 他替张绣啊想了一个办法。 哦， 这个办法呢，就是不动声色的请典韦啊到帐里面去喝酒，一直给他灌酒，直到把他灌醉之后啊，再找人啊去偷典韦的武器，以及他风衣里面所有的短枪短戟。 哇，我劝所有的人将来要选武器的时候，一定要选那种有一根链子可以链在腰带上面。 哦，呼叫器啊， 不然哦，老是被偷走，就跟吕布一样哦，等到你睡醒的时候，已经被人家团团五花大绑，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当天晚上啊，这典韦果然就中了 Josh 的计谋哦， 贾诩的计谋， 喝得醉醺醺的，倒头啊，就在曹操的房门口睡着了。曹操关在房间里面呢、抱着这周小姐在饮酒作乐，气氛啊正是非常的浪漫。没有想到一时之间呐、哇，四下都是锣鼓喊杀的声音。 杀杀！ 曹操一看，哇，不得了，到处都着火了。曹操可紧张了，急急忙忙的去叫典韦，典韦，快进来啦，起来啦，典韦。 典韦迷迷糊糊醒过来，发现到处都是千军万马。等他搞清楚了状况之后，很习惯的就伸出手去要抓他的双戟。这下才发现，完蛋了，兵器通通不见了。 哇，那怎么办呢？ 眼看门外数不清张绣多少的骑兵步兵，通通挺着长枪冲了进来。典韦只好随便就拔了一个阿兵哥腰上面的腰刀，挡在了门口。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典韦啊才打退了骑兵团，步兵团呢、立刻又围了上来。每个人呐、都拿着长枪，哇，看过去啊，简直是像一片芦苇林一样。这典韦啊，身上啊来不及穿铠甲，上上下下被刺了好几十枪。 哎呦， 他砍死了二十几个人呐、砍到啊那个刀口都钝掉了，已经不能再用下去了， 刀都不能用了，那怎么办？ 典韦啊，立刻把刀丢开，没刀没关系，我拿人体一样当兵器。 拿人体啊，这么凶悍啊！ 典韦啊，就顺手抓了两个士兵过来啊，像五大锤一样的五开，就这样子啊，又劈死了八九个人。这张绣的人马吓得根本不敢靠近哦，只能站得远远的，用箭啊来射典韦。 哇， 一时之间呢、弓箭像狂风暴雨一样飞了过来。典韦啊，为了争取时间好让曹操逃跑啊，他仍然死撑在门口哦。结果呢，整个人呢、被射得像刺猬一样。 哎呦， 最后啊，终于英勇的在血泊之中倒了下来。 典韦舍命救老板，总算帮曹操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曹操骑上马逃离现场，匆忙之中，曹操的右手背中了一箭，他骑的马中了三箭。 马中了三箭还能跑吗？ 曹操的马是大宛的汗血宝马，中了三箭还是忍住痛忍住累跑得很快。 哦，以忍痛出名。 曹操骑的这一匹真的是好马，可是他的侄子这个拉皮条的曹安民却没有好马可以骑，落在后面，还没有跑到玉水这条河边，就已经被敌军追上，砍成了肉酱。 哎，皮条哥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 曹操骑着汗血宝马，狼狈地渡过了玉水这条河，没有想到又有一箭射来，射中了马的眼睛。这个大宛名马再怎么厉害也撑不住，倒下来了。 曹操的大儿子啊，曹昂看到这个情况啊，立刻表示他愿意啊把马让给爸爸骑。 哎，这个景象很熟悉。 天 下可以没有儿子昂，不可以没有爸爸操。 哎呀，这曹昂实在是太孝顺了，竟然把马让给爸爸骑。要是在我们家啊，那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哎，别说是儿子让马给我骑，根本就是我自己当马给儿子骑。 哎呦，曹操比你吃得开太多了。他的大儿子曹昂真的把马让给了曹操骑，自己落在后头，又被乱箭给射了。曹操他逃过了玉水去，总算靠着于禁的部队前来支援，捡回了一条性命。 小小的一个张绣竟然让曹操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侄子 以及他手下的第一猛将， 还有他手下的第一猛马。 是啊，好惨，连猛马都牺牲了、哦、 是， 曹操非常的不甘心哦，于是在西元198年啊，他再度讨伐张绣，结果呢又被张绣修理 啊， 他以0-2的战绩啊，狼狈的又逃回了许都， 丢脸。 哎，从此啊，张绣盘踞在荆州宛城一带啊，变成了曹操的噩梦，让曹操啊，只要听到张绣这两个字，就会不自主的手脚发麻。 曹操一心想要杀掉刘备，夺回徐州，可是苦于前面有袁绍虎视眈眈，后面有张绣眈眈虎视，曹操非常的烦恼。这个时候，有人就大胆的建议曹操说，曹公与其在这边束手无策，何不派人去说服张绣，跟张绣形成一个联盟，这样子你不但可以放心的去打刘备，还可以结合张绣一起来对抗袁绍，岂不美哉？ 哎，张绣杀了曹操的儿子、侄子、猛将，还有猛马，他怎么可能再跟张绣合作呢？ 哎呀，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就没有永远的敌人。现实比起情感的考虑来，要重要的更多。 嗯， 曹操一想，觉得这个建议很有道理，就派使者去找张绣。 曹操的使者啊，去见张绣的时候啊，正好呢，这袁绍的使者也来了 啊，这么巧啊！ 两边的使者啊，竟然都拿着一张策略联盟意愿的合约书，对着张绣说：“选我，选我！” 哎呦， 两边的业务代表都说得天花乱坠。 哦，曹操这边的业务代表就说他们有天子，是代表着正统。另外一边袁绍的业务代表就说他们的军队多，实力强。哎呦，这样子两边要做出一个选择来，真的是难上加难啊。 所以啊，这张绣啊，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啊，他的军师贾诩慢慢的伸出手来、 哦、 抓住了袁绍的代表手上那份合约书 啊。贾诩竟然选择了袁绍。 别急，这贾诩啊，拿过了合约书，当场把他撕得粉碎。 怎么这个样子啊？ 贾诩啊，他告诉袁绍的使者，你回去告诉袁绍，他跟袁术自家兄弟都处不好、 哦、 都策略联盟不来，还跟我们联盟个屁。 这贾诩撕掉了袁绍的合约书，这下张绣整张脸上啊，通通都画满了问号。贾诩啊，就请双方的代表暂时回去休息一下。双方的代表一离开现场，张绣赶快问：“ 嗯， 啊，军师啊，要比军力，要比人力，要比财力，甚至要比武器的现代化。 啊、 这个袁绍呢，都比曹操要厉害。你现在把袁绍这份合约书给撕掉了。”那我问你，等一下袁绍要是打过来的话怎么办？ 很简单，没想到啊，贾诩从容不迫地说，如果袁绍打来， 嗯， 那我们呢就去依附曹操 啊。军师，我们去依附曹操啊？张绣啊苦笑着说，亏你还叫做 Josh， 你说得出这种话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杀了曹操家里面那么多的人，他怎么可能还愿意跟我合作呢？ 这贾诩就不慌不忙地说，我有三个好理由。 哎呀，我还三桶沙拉油呢。好吧，三个好理由说来听听咯。 第一个， 嗯， 曹操啊迎奉汉献帝，他是正统，他爱讨伐谁他就讨伐谁。 嗯， 他可是有杀人执照的。 哦，杀人执照 License to kill 啊，是跟007一样、嗯、这算是有道理吧。那第二个好理由呢， 这袁绍的部队那么多，你的人去投奔袁绍， 人数根本不成比例嘛，他自然也就不会特别重视你呀。 哦，锦上添花了，人家不领你的情。 就是因为啊，这曹操人马少，相对而言呢，他就需要你的部队。 嗯， 所以如果你加入他，他自然呢会比袁绍更重视你，这是第二个理由。 哎呀 Mr. Josh 啊，我跟你讲，你讲的都好有道理啊。 嗯， 可是我张绣最担心的是曹操会找机会公报私仇，偷偷把我给杀了。 这小 case 啦。贾诩告诉张绣的第三个理由就说，这曹操啊向来有称霸天下的野心。 嗯， 这个人啊心胸很宽大，只要呢你对他能够帮忙， 嗯， 能够让他成王成霸， 嗯， 哎，他这个人呢、啊，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呀、啊，没有什么事不能够一笑泯恩仇的啦。 哦，而且如果有婶婶可以给他睡就更好。听完了这三个理由之后呢，张绣恍然大悟，他立刻把曹操的使者再请过来。这曹操的使者啊，果然就针对张绣的怀疑，告诉张绣说，我们曹丞相真心想要跟张将军你结盟，这是一片真诚。如果他会记仇的话，他何必再派我来拉拢你呢？ 哇，好厉害的使者啊，一下就说中了张绣的心事。 嗯，张绣啊听了很高兴，决定跟贾诩一起到许都去对曹操投降。张绣选择跟曹操联盟，这下最烦恼的人变成了在徐州的刘备了。 嗯， 刘备他很清楚，曹操已经处理完了宫廷的政变，现在又跟张绣结盟成功，接下来曹操要修理的对象当然就轮到刘备。 刘备啊，战战兢兢地开始部署他的徐州铁三角战略。 哦，什么铁三角战略啊？ 徐州城啊有两个重要的卫星城， 嗯， 分别呢是前线小沛以及后方的仓库下沛， 嗯， 再加上徐州本身啊，这就是所谓的徐州铁三角。 哦， 因为这个前线小沛的情势最紧张，所以呢就由刘备带领着张飞一起来镇守。 哦，这个卡斯很好。 嗯， 那徐州城本身呢？ 徐州呢就由糜竺带领着二军孙乾、简雍这些人一起防守。 哎，这卡斯听起来很烂呢，怎么这么重要的地方不派关羽去防守呢？ 哎，关羽有更重要的任务嘛。 嗯， 他负责啊在下沛城这个地方保护刘备的两个太太 啊， 甘夫人以及米夫人。 这是什么重要的任务？这在当保镖。哎， 哎，徐州啊打仗需要的米粮通通要由下沛城来供应。 哦， 所以呢关羽更重要的任务啊是负责防守这个仓库。 哎呀，这个阵容摆出来实在是很寒酸，摆过来摆过去，不是刘关张就是关张刘， 再不然就是张刘关。 少啰嗦。啊，刘备自己的心里面也有数啊，什么铁三角根本只是自我安慰的话。 那怎么办呢？ 既然张绣选择了曹操，那刘备只好去找袁绍啊。 刘备啊写了一封信派着孙乾啊去见袁绍。 哎呦，怎么连使者都派这种二军去见袁绍呢？ 哎，刘备的一军关羽张飞都要守城啊，当然只好派二军去见袁绍。 袁绍一听说刘备派来的是小咖孙乾，袁绍就穿着睡衣抱着婴儿来接见孙乾。 哎呦，抱婴儿？袁绍的老婆都死光了吗？怎么他自己还得当超级奶爸 啊？袁绍并不是喜欢当奶爸， 嗯， 是因为袁绍他最疼爱的第五个小儿子生了疥疮啊，袁绍紧张得不得了。 哎呦，生了疥疮还抱在怀里啊。 哎， 袁绍要小心传染哦，自己的一窝都长疮哦。 侯太医， 嗯， 没有人请教你的医学意见啊。袁绍就是很溺爱这个小儿子啊，他根本顾不了什么传染嘛。 哎，人家曹操死的儿子都可以跟张绣化敌为友，袁绍的儿子才只是长了疥疮，就这么的精神恍惚，这两个人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这个袁绍啊，情况很凄惨，精神很恍惚。孙乾在旁边口沫横飞讲了半天啊，一直都被婴儿的哭声给打断。 哇哇！ 更糟糕的是，刘备辛辛苦苦写的那一封信竟然被放在婴儿的尿布的旁边，整封信被泡得黄黄的，刘备的字迹啊一片模糊。 袁绍啊苦笑着看了刘备的这个使者孙乾，告诉他说，你讲得很对啦，我也很喜欢刘备啦。 哦，这样哦，那袁绍大人你是要帮我们刘备的忙咯？ 忙嘛，还是要帮啦。不过呢，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现在我们刘备先生就快要挨打了，不是现在，你是要什么时候才帮忙啊？ 哎，你看现在我这个样子嘛，还有什么心情打什么仗呢？ 啊， 这样子啦，你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刘备了，万一他被修理了，就来投靠我吧。 啊， 我这里还不缺一张床呢，吃饭也可以帮他多摆一双筷子啦。 可是袁绍将军你， 哇哇哇， 什么东西啊？ 这孙乾啊，还要继续说下去，婴儿的哭声啊，立刻响了起来。 哎呦， 袁绍啊，紧张的哄着那个婴儿。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好了好了好了，这孙乾啊，看着袁绍，理都不理自己了，只好叹了一口气说。啊，这哪像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呢？他只好默默地离开了。袁绍的小儿子生疥疮，竟然搞得袁绍没有心情去帮刘备打仗。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遍了国际啊。高层人士指出，各国当中反应最激烈的就是曹操。 嗯， 曹操拍手叫好，大笑三分钟之久，接下来就说，病得好，病得妙，病得呱呱叫。 哎呦，还可以病得呱呱叫啊。 曹操这么一说完，立刻派出了动员令，召集20万的大军，分成五路去攻打徐州的刘备。 面对曹操的20万大军啊，守在前线小沛的刘备根本想不出什么对付的办法 啊， 急得要死啊。 哎，那张飞呢？小沛不是还有一个张飞吗？ 张飞啊，可一点都不急 哦。 他说，我有妙计。 哎呦，回来回来回来，张飞哪里会有什么好的妙计了？ 张飞说，曹操远道而来， 嗯， 一定很累， 哦， 我们趁机偷袭，来给他打个措手不及。 啊， 怎么啦大哥？张飞问。 刘备就说了，敌尔三弟， 嗯， 以你的智商 怎么样 能够想出这样子的计策，我也已经很满意的。 张飞啊，得到大哥的赞许啊。 赞许吗？ 兴奋得不得了。你要知道，这张飞过去啊，固然常常打胜仗， 嗯， 可是呢，从来没有靠谋略打过胜仗。 是啦， 为了凸显这一次的行动啊，是个伟大的谋略 哦。 张飞啊，特别定做了2面大旗， 嗯， 上面写着偷袭成功，大摇大摆的要去偷袭曹操。哎， 神经病，哪里有人偷袭还这么大肆张扬的？ 哦，因为张飞啊，觉得曹操当年那两面报仇雪恨的这个旗子啊，实在是太有派头了。 哦，受不了受不了。这曹操的部队啊，很远很远就看到偷袭成功这四个大字的旗子。哇，所有的官兵人马通通笑得倒在地上，这什么烂计，实在是太小儿科了。 就是说嘛， 曹操面带冷笑，决定把手下人马埋伏起来， 只留了一路的老弱残兵来引诱张飞深入陷阱。 嗯， 果然张飞带着人马到了曹操的营寨，一看见稀稀落落的老弱残兵正得意的要发出大笑声的时候，就听到嘣炮声一响，啊，哎呦啊，中计了。只见东边有张辽，西边有许褚，南边于禁，北边李典，四面八方全部都杀了上来。张飞了解到自己中了埋伏，就大叫一声，爷爷跟你们拼啦。 爷爷啊，请你要多保重哦。 张飞打算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左冲右撞，没有想到埋伏的部队却越来越多。 哎呀， 张飞要冲回小沛去，却被曹军挡住了去路。 嗯， 他只好想尽办法杀出一条血路，调转了他的马头，哎，往芒阳山的方向逃逸了。 这刘备啊，眼见情势那么的紧急，他顾不得敌众我寡，立刻啊，拔出了他的双股剑， 哎呦， 带领着小沛啊，剩余的军马出城援助。 嗯， 刘备的军队啊，才出了城，回头一看， 嗯， 喂，怎么就少掉一半的人马啦？ 怎么会这个样子？ 原来啊，曹操这边的大将徐晃越境啊，早埋伏在路上 啊， 截断了刘备啊后半段的人马。 哎呦， 刘备没办法，带着剩下的一半的军马往前冲杀。跑了没多久啊，夏侯惇啊带着军队从两旁冒出来，又拦截掉了一半。 哎呦，这样只剩四分之一啊。 刘备啊跟着这四分之一的人马跑着跑着，又闪出来夏侯渊 啊， 又去了一半。 天哪，这样剩八分之一了。 哎，刘备一路往前跑，不断有曹操埋伏的部队以及将军跑出来， 这样子根本救不到张飞，他自己的人马通通都没光了。 所以还没跑到张飞的战场啊，刘备往后一看，哇，带起大条哦， 还能有多大条？ 我们只剩下三十几个人啊。 那就不要打了吧。 更糟糕的是啊，后方的小沛啊早就被曹军放起火来了。 嗯， 在进退不得的情况之下，刘备忽然想起袁绍曾经说过的话， 哼， 如果被修理就来投靠我吧。 哎呦， 刘备啊回首望向徐州以及夏培城，他叹了一口气，唉，调转马头一路啊往袁绍的领地青州这个方向飞奔而去。 曹操这一次打得很顺手，接连打跑了张飞，打跑了刘备，攻下了小沛。他趁着这个气势就把部队往徐州城挺进。 嗯， 驻守在徐州城的糜竺、简雍本来就是二军，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了曹操的攻势。 嗯， 干脆就弃城而走。 哎 啊，曹操这下势如破竹，不需要多久的时间，整个徐州只剩下关羽所镇守的夏培还没有落入曹操的手里。 曹操的谋士啊荀彧就告诉曹操，夏培城里面啊这粮米充足，关羽这个人呢又重义气， 嗯， 他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太太啊，一定会死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嗯， 这件事啊我们最好要有个心理准备。 曹操就说了，我最欣赏的武将就是关羽， 嗯， 我们可不可以派个人去劝他，要他归降于我，为我效力呢？ 谋士啊郭嘉就抓了抓头。 哦， 他说关羽这个人啊性情刚烈， 嗯， 自视甚高， 哎呀， 要劝他投降啊我看不容易哦，搞不好啊连派去劝他投降的人都被他给一起宰了都说不定。 我不怕，让我去。 哎呦，谁呀？大家回头一看，哦，原来是新晋才投降的张辽。 张辽啊，他对夏培很熟悉， 嗯， 因为当初他就是跟吕布一起在夏培城被曹操给俘虏的。 哦， 当时曹操接连已经处死了陈宫，处死了吕布， 嗯， 眼看着也就要处死张辽了。就是这个关羽啊，基于爱惜英雄之情，跑出来替张辽求情 啊！我记得，我记得。 所以这下呢，张辽希望能够还这个人情，就愿意出面去说服关羽来投降曹操。 曹操的谋士啊，程昱表示， 关羽哪有那么容易就被你张辽给说服呢？ 那要怎么办呢？ 除非啊，你把关羽引出城来，将他团团围住， 哦， 再挟持刘备的两个夫人在手里当人质，搞得关羽进退两难，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 果然曹军利用诱敌之计引诱关羽出城应战，曹军接下来就利用人数众多的优势，把关羽一路逼向了城外的小山上，把他团团困在山顶上面。关羽从山上回头往夏培城一看，看到夏培城里面火光四起，曹操他举着大旗直接就杀入了夏培城中。怎么办呢？关羽有好几次要冲到小山之下去救援夏培城，可是都被乱箭给射回来。他急得不得了，准备要再度突围的时候，却忽然看到张辽单枪匹马走了过来。关羽问张辽说：张将军，你来干什么呢？ 张辽翻身下马，他把刀啊放在地上，对着关羽说：小沛、徐州、夏培都已经被曹丞相占领了， 哦， 目前刘备以及张飞不知去向。 哎， 丞相啊特别派人保护了刘备的两个夫人，不许有所惊扰。 嗯， 我呢是特别来向你报平安的。 关羽的双眉微微一竖，他对着张辽说：你摆明了就是来当说客，关某我视死如归，没有什么好怕的，你赶快走吧，我到山下去跟你一决死战。 张辽啊哈哈哈的大笑起来了，他说：关将军，你这样子说难道不怕将来天下的人都笑你吗？ 笑我？我为了忠义牺牲生命，谁敢笑我？ 你现在如果死了，你至少犯了三大罪。 啊？什么叫三大罪？ 第一，你们桃园三结义时，刘关张三兄弟讲好是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嗯， 现在你还没有确定刘备跟张飞死了没，你就一个人先死。 啊， 我问你，万一刘备没死，将来还需要你的帮忙，你却死了，你这就违背了誓言，这样子你对得起你结拜的哥哥吗？ 哎，张辽这个话有点道理。那第二条罪呢？ 第二条，你哥哥刘备把家人托付给你， 嗯， 你没有照顾好，自己一死了事 啊。 你有没有想过刘备的家人将来要依靠谁？ 啊， 你这样子也算是有义气吗？ 哇，张辽讲的一针见血。那第三条大罪呢？ 当初啊，你们来帮助刘备打天下的时候，说是要匡扶汉室。 没错， 现在啊，汉室都还没有匡扶，你就急着去死，你这样子也算是忠义吗？ 哦哟，没有死还没事的，一死就变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哎呀，连保险费都领不到哎。关羽听完以后，冒出一身冷汗，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关羽抬起头来看着张辽，他就问张辽：照你这样说，我连死都不行，你要我怎么办呢？ 张辽说：现在刘备啊不知下落，生死不明， 嗯， 四面都是曹操的军队，你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还不如啊暂时依附曹操，这样子呢不但可以保全两个夫人，也不违背桃园三结义时的约定。 哼， 而且呢你还可以顺便打听刘备的下落，只要一有消息你就去找他嘛。 关羽他听张辽在讲话，一路听到这里，忽然两个眼睛尖的一睁， 哎呦， 整个胡子膨胀了3公分。他瞪着张辽，吓得张辽倒退3步。 这一位以忠义名震天下的关羽，面对张辽的劝说，他如果选择死亡，对不起刘备；他如果选择投降，似乎更对不起刘备。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状况，关羽应该要如何选择呢？ 随着不断的并吞联盟，北方渐渐形成了曹操与袁绍两雄对峙的局面，而刘备从曹操身边叛逃，去投靠袁绍的阵营，这更让原本已经很紧张的情势更加逼近沸腾，眼看一场袁绍与曹操的大决战似乎无法避免，这场北方盟主的争霸战，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